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a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客之朝夕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相信上帝一定是偏爱的，否则为什么赐予他们美好的美颜的同时还要赐予他们才华呢？ Trey Sivan 就是这样的，不仅拥有非常阳光的外表，俘获了一众腐女的心，当然戳爷也是非常的善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据说他看完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这部小说之后呢，还写歌捐给了癌症基金会。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rtin Garrix and Trey Sivan， 一个是天籁之声，一个是最年轻的百大 DJ 冠军。当然这样的合作并不少见，这次 Martin Garrix and Trey Sivan 合作却有着别样的化学反应哈。你今天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朝夕音乐的新年歌单，是一个 cover 版本，cover 的是 Taylor Swift Blank Space Style，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I got the chance to be forever, daydream, look in my eye, you got the dream. Bass 和 Style 合二为一，让人听得特别的畅快。有人说呢，这种畅快是来自于一种听付费歌曲的畅快，因为霉霉的歌曲呢不付费就听不了，所以非常开心的是能在这首歌曲里面听到霉霉的两首歌曲哈。当然非常开心的也是我们本周已经来到了新年周了，因为今天是2018年的2月12号，离大年三十还有3天时间，终于进入倒计时了。家里面的香烟、瓜子、饮料、八宝粥都备好了吗？从今天开始招新月的整体氛围加的欢乐一些，来配合大家过年前的兴奋的心情哈。不过说实话呢，其实我们媒体人应该会比大家对各种节日气氛的感受更加的强烈和浓烈一些，因为呢我们就是营造年味的排头兵啊，努力的帮助大家营造一个欢乐喜庆祥和美好的新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美国纽约的独立流行乐队 Fun。放最著名的歌曲是那首 We Are Young， We Are Young 在公告排榜 Billboard 单曲榜上面取得最高第一名的好成绩，同样也是蝉联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第二首单曲 Some Nights 在公告排 Billboard 单曲榜上取得了第三名，成为乐队第二支登上 Billboard 前十名的单曲，奠定了放在美国乐坛的地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One Foot，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as you learn to shut my mouth. I am over 25 and I can't make a name for myself. Some nights I break down and cry. Lucky that my father's still alive. He's been fighting all his life. And if this is all I've ever known, he may still live on forever. In my song, laughs about to get good. Life's about to get good. 来自 Chanel Twin 是加拿大著名的女歌手，也是当今流行乐坛，应该是乡村流行乐坛绝对的实力天后了。她是继 Celine Dion 之后加拿大最畅销的流行歌手，连续几张专辑销量都已经过了千万级别哈，是乡村音乐界当仁不让的一姐。她的第三张专辑叫做 Come On Over， 1997年发布，在世界上销量已经超过了4000万张了，是除了 The Body Guy 之外，世界音乐史上的女歌手销量最好的专辑，全球唱片销量达到7500万张，她是史上唯一一个连续获得3张钻石唱片认证的超级天后。我真的，我刚刚在念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哇，被震惊到。2011年的3月27号荣登加拿大音乐名人堂，名流好莱坞星光大道，成为好莱坞星光大道的2442颗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曲来自于梦龙乐队，叫做 Underdog。有人把歌名翻译为连狗都不如，不过既然是狗年的话，我们怎么开心怎么来呗。 Imagine Dragons Underdog，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Dog Imagine Dragons，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疯狂的留言给我。同样也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Head in the Cloud， 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